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中国的古诗词博大精深，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每首诗词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故事。中国的百家姓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古诗词和百家姓其实都和我们的地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两套书，跟着古诗词去旅行和我们的百家姓，一起走进有故事的地图。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现在啊是这个旅游旺季，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出去玩哈。那么尤其是在最近，那如果说呢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除了游览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之外，还有很多这种有历史文化沉淀的积淀的这样的人文的景观，值得我们大家去好好的来观赏来游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两套书，就是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旅行和地图有着直接关系的。那么这两套书啊，其中的一套呢叫做有故事的地图，我们的百家姓，还有一套呢叫做跟着古诗词去旅行。那这两套书啊都是由北京上清云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和出品的。那今天呢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这两套书。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别是这两套书的编辑哈。那么我们呢先跟其中的一位打招呼，这位呢就是跟着古诗词去旅行的责任编辑姚小华。姚小华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今天请到您呢先跟大家说一说跟着古诗词去旅行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将请到另外一位责任编辑来讲一讲有故事的地图，我们的百家姓。那么跟着古诗词去旅行呢，是把这个旅行和古诗词结合到一起的这么一套书。那么最开始啊这样一个创意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们请到我们的编辑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是要拆成两个问题来回答。 嗯， 一个是怎么想到要做古诗词这个选题，另外一个是为什么要用地图来配合 啊？好的，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哈。那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想到用古诗词来做选题哈？ 古诗词呢，它是一个长生不衰的话题，因为这个诗词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它和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面可以说已经不可分割了。诗词也是中国人，就是尤其是小孩启蒙的必读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古诗词对小学生来说一直有需求。而且古诗词本身就它本身的艺术感染力来说，古诗词本身就会很吸引人，能够让人们获得一种愉悦和满足。 那么把古诗词和地图结合到一起，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因为涉及到古诗词的点评、解读、赏析的书已经是非常之多了。 对对对 对, 对，而且呢 非常多， 对非常多，而且呢专门是给孩子们来讲解古诗词的书，其实也很多了。 对， 是吧？ 对，对， 所以说需要找一个这样的有独到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点来跟大家讲古诗词，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编辑需要绞尽脑汁去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了哈。 对对对， 那这个角度是怎么想到的？ 在市场上那么多的关于古诗词的书籍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这就绞尽脑汁的就要去考虑这个选题。为什么会有地图？因为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出版公司来说的话，地图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特色。 嗯， 就这样的话，就把诗词和地图来结合起来，应该会有竞争力。 但是中国古代所流传下来的这样的诗词歌赋哈，从最开始的《诗经》啊，到汉乐府，到六朝诗，然后到唐宋诗词，最后到元明清，那么那么多的诗词，那么我们在这个跟着古诗词去旅行的上下这两册当中啊，其实只有几百首。那么这几百首如何来挑选？ 对对对， 怎么来挑选？从浩如烟海的诗词当中，我们又是如何选择的？ 就我们这套书上下册大概统计了一下，所收录的古诗词210首，但是像我们这个书啊，每册只有40个主题啊，两册一共有80首，这样的话，这80首古诗词可以就姑且先叫它主题诗词，其他的就是这80首之外的这些诗词也有出现，这样的诗词我们把它叫做链接诗词。 哦，有主题诗词，有链接诗词。 对，就我们姑且这样区分一下。 咱打个比方，比如说就是上册的开篇嘛，介绍这个古诗词的时候，我们就是讲了崇州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呢，它这个主题诗词就是王勃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对，王勃所写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个是重点的。啊，作为一个主题诗词， 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主题诗词。 嗯，而且这首诗其实大家非常的熟悉哈。那其中有两句可以说是千古绝唱，就是“海内存知己， 天 涯若 比邻”。 没错啊。那么除了主题诗词之外，链接诗词一个是李白的《送友人》，一个是王勃的《滕王阁诗》。 哎，对。 那么这两个诗呢，貌似好像和蜀州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的关系。那么当时我们在编辑的时候怎么考虑说要把这两首诗作为链接诗词和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把它结合到一起呢？ 链接诗词的选择有它自己的标准，或者是和这个诗词本身有关系，和诗词的内容有关系，或者是和这个诗词的作者，主题诗词的作者有关系，或者是和这个诗词的题材有关系。你比如说像这个李白的送友人， 送友人，对， 它是一首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它也是送别诗，同属送别诗的范畴。所以这是一种形式的链接 啊。 像这个滕王阁诗，它这就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考虑，诗词作者的角度来考虑，同一个作者都是王勃的。 对，因为王勃是才华横溢哈。 对对对。 那么他呢，流传下来的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那除了孩子们比较熟悉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外，比如说他《滕王阁诗》，还有他流传千古的《滕王阁序》， 对， 是吧？ 是这样。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 共长 天 一色，是吧？这是王勃的千古绝唱哈。那另外呢，我还发现，比如说在后面哈，我们在讲这个湘江的时候哈，讲湘江在哪里。那么这里面呢讲到了杜湘江，后面他的这个链接诗词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 对， 是吧？ 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在讲湘江的时候要把我们的毛泽东主席的这首《沁园春·长沙》作为链接诗词呢？ 啊，是这样，这个主要是从他涉及到的地点，或者说是旅行的目的地来考虑的。像这个杜湘江，他这个诗的所涉及到的景点，或者说是旅游的要去的地方，就是湘江。而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长沙》里面也提到了湘江。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对对 对, 对, 对，是这样。这也是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相关性。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一套书当中所选择的古诗哈。那我们这个书的名字叫做《跟着古诗词去旅行》，我们还要讲到旅行啊。那么我们的每一章里面，除了讲古诗词之外，还会跟大家讲这个地方它的在中国版图的什么地方？ 对的， 它的这个 的位置， 对，位置是什么？来由是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样好吃的好玩的哈？那这一块哈，我们在介绍景点的时候，是如何来选择的？因为它这一个地方可能涉及到的景点很多，涉及到的美食也很多，我们如何来挑选？怎么来介绍？ 这里面所提到的景点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你像这书里面提到的有些景点，它有的是城市，你比如说像洛阳呀、扬州呀，这是城市，还有一些是山川河流，你比如说有娄山，望娄山瀑布，还有赠汪伦桃花潭，有的是某座城市里面一个具体的一个景点，你比如说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这样的。 对，这是很具体。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景点有的是大一些的，有的是非常具体的。书里面我们介绍景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先就把握到它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某个省。另外呢，一个就是提到了有这个景点文化方面的东西，或者说美食方面的东西，都是来找到它最有特点、最有特色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介绍到了岳阳楼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讲岳阳楼，就先点出它的地理位置，它在哪儿？在湖南省岳阳市什么什么什么城墙是城墙之上。岳阳楼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岳阳楼它是也是我们中国江南的三大名楼之一。你再比如说介绍南京这个地方是吧，先介绍它在江苏省的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然后再把握到南京这个地方在文化方面最有特色的地方，它是东晋和南朝，南朝就是有四个短的朝代，宋齐梁陈这四个短的朝代，相继都在南京这个地方建都啊，南京，所以它有六朝古都之称。 那我们这套书从刚开始有这个想法到现在出来，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您觉得我们这本书在整个策划出版的过程当中，在编辑的过程当中，比较难的地方又在于哪里？ 回想起来是有至少在六个月以上，半年时间以上。就是从开始的找选题，确定选题，然后要确定和地图结合的这个方向，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插图， 对对， 而且还有地图， 这 绘制插图，尤其是绘制地图都是很花时间的，所有的地图要经过国家测绘局审核，直到通过了才可以出版。有时候有的地图可能审不过，还要打回来重新再审。 也就是说，每一个地图我们都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国家的相关的标准是吧？不能拿手画着差不多都行，那不行。 对，而且这个地图的比例尺不能随便更改，是多大就得多大。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这本书当中的插图哈，因为这本书当中有大量的插图，包括这个讲每一首诗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相配合的这样的图啊，讲一些人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图片，对吧？ 人物形象 啊，那这些图又是找谁来画的？包括这个画成什么样子啊？这个我们又是如何来定的？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问题是，就是也算是我们策划这套书的一些核心的工作。确定了主题以后，我们寻找这个配合的单位，花了很长的时间，也试过很多绘图作者的手稿，最后才决定下来目前大家看到的这种形式的绘画风格。 这个绘图是 日 眠 工 作 室。 那这个风格您觉得为什么就符合我们最初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这种风格现在就是有一点偏于壁画，就是模仿敦煌壁画的这种风格，有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内，和古诗词传统文化这个主题也是比较契合，所以最终确定用这种风格。 对，的确这个图啊非常的有味道，是吧？ 是的， 让人看起来也是觉得很有那种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精髓的一种感觉啊，能够从这个图当中我们感受得到。 对对对，就是尽量能够把中国 传统的诗词文化的精髓能够通过图片的形式展现出来。 嗯，哎，那我们大家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我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了，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是旅游旺季哈。那其实呢，大家看了这本书去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有一种不同的感悟和感受。 对对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里是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上清云简的编辑姚小华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哈这个跟着古诗词去旅行这样的一套书。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一本和地图相关的书，和旅行相关的书，叫做《有故事的地图：我们的百家姓》。哎，这本书啊，是把这个百家姓和地图结合到一起的，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有故事的地图我们的百家姓的责任编辑张燕跟大家来说一说。哎，张燕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咱们最开始是怎么想把这个百家姓能和地图结合到一起的？刚开始我还觉得挺奇怪，哎，百家姓居然能够跟地图放在一起。 嗯， 这个主意刚开始是怎么来的哈？你跟大家说一说。嗯， 其实你想想，百家姓其实在我们从小时候就不听嘛，就是跟着大人背呀、就是造前顺礼。但是其实它只是字面上的，古时候流传下来就是为了识字用的押韵、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姓氏文化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其实真的是不容小看的。因为我们的姓氏它发展到如今，它并不是凭空产生和出现现的，还有有些姓氏可能还没有了，可能就是消失了这样的，有很多是这样的姓氏，所以说它其实是跟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然后产生的，或者一些政治制度，我们在后面的那个内容里面会讲到。 嗯嗯，没错，所以当时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 是吧？但有了想法的话，它要实践起来，我觉得是不是难度会比较大？因为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姓氏，一个很古的古姓，可能一直流传到现在，现在还有，比如说姬这个姓，周代的创始人姬昌、姬发这个姬姓，姬姓呢，几千年前有，其实现在也有， 也有。 那么姬姓的这个姓氏，它可能还遍布在全国的不同的地方。 对 啊、那么它是怎么由一个地方逐渐遍布到全国的？那么这个怎么跟地图相结合？我这个工作应该很不好做吧？ 非常不好做，因为就是其实史料记载的呀，会很多很多。但是就是我们参考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权威专家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姓氏上就会特别谨慎。百家姓其实它并不是说大家想的一百个姓，不是 啊？对， 它有四五百个姓。所以说我们这套书其实收录了只有52个姓氏，很多人就怀疑了，哎呀，52个姓氏哪够呀？其实就是说我们也查过相关的数据，就是从人口这个姓氏我们发现，其实前10个县大姓里边人口就已经有5点多个亿了左右，这个数据很庞大吧？ 对， 所以我们收录的52个姓氏其实已经供很多人，很多小朋友可以阅读找到自己的姓氏。 那我看这本书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知识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一直说姓氏姓氏，认为这个姓氏啊其实是一个意思，其实现在来讲作为姓氏来讲也就是一个意思，你姓什么，对吧？ 对。 但是在中国古代姓和氏可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哎，这个呢大家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比较新鲜哈。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呢也是多多少少跟大家讲一讲哈，那么姓和氏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请我们的编辑跟大家说一说。 嗯，好的。说到这个姓的起源呀，可能就得说到我们的那个母系氏族了。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女性在部落里的那个地位是非常高的，男性却比较低。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哎，这个孩子是哪个妈妈生的，而不会问他爸爸是谁。然后后来就说越来越多的孩子了，没法区分了呀，那怎么办？那就是根据妈妈的这个来姓氏，然后来给他们取一个姓，就是这样产生了姓。所以说上古姓里边八大姓里边很多是带女字旁的， 哎，对， 就是因为跟妈妈有关。 对， 而四的出现，就是到了男性地位比较高的时候了。然后呢，可能就是它是有一个作用，很大的作用是别贵贱的，就是其实是有钱人，就是或者有地位、有品德的人，他会有事，就是普通老百姓很低等的那种人，可能他就没有事了。 它主要是别贵贱的，而那个姓的话主要是别婚姻，就是同姓不婚。到了秦汉时期以后呢，什么分封制，因为很多姓氏是跟分封制有关，所谓的很多人地位没有了，而且人呢就是还有姓呢是随着那个时间迁移啊，人们就可能以前不是局限在河南那种中原地带生活，全国都有了，然后这个血缘亲疏关系也越来越远了，所以大家把这个别婚姻这个概念呢也是简单了，所以到秦汉时期的时候这个姓氏就混合在一起用了。 刚才呢您还提到了中国上古的八大姓哈，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那是不是就会想八大姓是不是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其实根本就不是。 对对对， 后来我发现中国上古的八大姓里面都是有女字边的。 对 对，有些姓我们比较熟悉，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姬姓， 对， 是吧？ 对， 对， 还有姜姓，姜子牙的姜哈， 对对， 还有这个秦始皇不是叫嬴政吗？ 对， 嬴姓，还有一个姓很有意思，那个姓啊，在北京的延庆有一条河，归水河， 对， 那个字儿就是归， 归一个女字旁，啊，一个位子， 一个位子，对，就是为什么的位子啊？那个字呢，其实现在也是这个上古的八大姓之一， 对， 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觉得哎，归水河居然这个归字也是一个姓哈。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的跟大家讲这八大姓是什么了哈，我们举几个例子跟大家来讲。哎，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本书里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姓这个姓的这个人数的多少来排的顺序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就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时候，其实成书时间比较早，是从2019年就开始陆陆续续在编写了。所以说当时参考的就是国家就是相关部门公布的一些数据来参考写的。到今年就是我们出版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一些大姓，就是什么张王李这些，它几乎是没有怎么太大变化的，可能就是后面的就是我选择的52个姓嘛，可能后面的有几个52，可能后面有几个姓，可能跟现在的有些出入，可能没有排到52里边，可能拉到后头去了，但这个其实并不影响。 那为什么只选了52个？ 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就是百家姓很多，因为选择资料的话，其实从古留至今的话，很多资料它已经流失掉了，我们只能就是选择一些权威专家研究过的姓氏，但是权威专家其实他在写他们的资料的时候，也只会选择大家常见的一些姓氏，不常见的其实他也不收纳，因为姓氏的演变还有迁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就很多东西可能就是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作为严谨性，我们可能只选择有权威资料的一些来作为参考，没有的我们就不敢收录，毕竟是给小孩子看的嘛。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也发现了，咱们在介绍每一个姓的时候，基本上是分为三大部分，是吧？ 对， 对， 对， 这个姓是怎么来的， 对， 是吧？来源是什么？ 对， 然后呢，姓这个姓的人现在都在哪儿？ 对，姓氏迁徙。 对，姓氏迁徙。还有一个呢，就是姓这个姓的名人簿啊，基本上是按照这三个部分啊，咱们就跟大家讲一下。那么，这个姓是怎么来的？相对来说呢，通过一些这样的文献资料啊，能够查到哈。那我们重点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些姓氏的人都去哪儿了？这个就是和我们的地图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其实我们最早对百家姓的理解就是文字片面的，为了呈现一个比较立体的百家姓，我们相当于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然后考虑把那个地图穿插进去。就是我们在有一个对页里边打开书，它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地图，然后下面对应的有每一个姓氏，每一个时期它从哪儿到哪儿，很清晰。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每一个姓氏可能它有些朝代的迁徙的那个路线呢，资料上可能记载的不是很详的那种，有一些姓可能我们就没有收录，就是出于严谨性。但大部分很多姓氏都能够从那个最早的时候，远古时期，可能一直到明清时期，基本上我们都有收入进去。它怎么迁徙的，从哪儿到哪儿，姓氏里边大部分我们的姓氏就是从北往南迁移，这个姓氏这么的，只有小部分的一些姓氏是从南往北迁的，这样的姓氏是比较少的。 因为什么说大部分的姓都是从北向南迁的呢？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这个文化的最核心的地方是在中原地带。 对 对对对 对，然后呢随着我们这个版图的不断的扩展， 对， 然后呢大家的人口的不断的迁徙， 对， 那么就从这种发达的中原地区逐渐的向四周辐射， 对对对，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原因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在西晋的五胡乱华期间， 对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魏晋南北朝啊，当时很多这个汉族都迁到南方去了，包括在宋代从北宋到南宋， 对， 富庶的大姓都到南方去了， 对， 对对对， 所以说呢很多姓氏都从北逐渐的向南， 对，在我们这个书的每一本前面有个专题页，然后那个这专题页有一个就叫历史上的大迁徙，那边有一个详细的就是图，然后跟文字相结合，孩子们能很清晰的看见历史上很有名的姓氏大迁徙，我们就是从中原地带向中国各地方辐射，咱们这么迁徙的 啊，对对对。其实我当时啊，就是出于好奇心，我还查过一个姓，就是一个什么姓呢？就是这个虞姓，就虞姬的虞。啊，就是项羽和虞姬的那个虞姬的虞，啊，著名的唐代书法家虞世南的那个虞字，啊，我就通过查这个姓，当时我就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虽然说是同一个姓，但是来源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来源不一样， 对吧？啊，因为我们原来可能会认为说我只姓这一个姓，那么都是同一个老祖宗，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 对，不是不是 啊，为什么呢？就是这虞姓是怎么回事呢？虞姓就是它有两个来源。那么如果现在生活在江南地带的虞姓是当年春秋战国时候的春秋时代的虞国的人， 对， 他们改成这个姓虞姓。那么如果呢是现在生活在山东中原地带的姓虞的这个人呢，通常都是当时周朝姬姓的后裔，这是两个不同的祖宗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只要是同一个姓都是一个老祖宗。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李姓哈，那现在这个李姓是第一个姓，是全国第一大姓，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如何迁徙的，咱们能通过举一个例子跟大家来说一说吗？ 说到李姓，这有一个姓氏趣闻，就是传说呀，这个当初啊李姓的李啊，它并不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木字李，它是道理的理，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个呢？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其实李姓他们的那个祖先呀叫高尧的，他是尧舜时期呢管理一个刑法一个官，其实叫李官，然后后世子孙呢便以这个他的这个官名官职名为姓，就是道理的这个李为姓了。后来高尧的后人呢，因为这个叫李贞的一个人呢，因为他执法公正，当时就得罪了商纣王，就招来了杀生之祸。然后后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呢就为了逃命吧，逃命途中呢就快要饿死了，就幸亏就在一棵李子树下了，就后来就靠吃李子呢就存活了下来。为了感念的这个李子树呢，后来他们就把李呀改成了这个木子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一个姓氏的趣闻，就是我们在每一本书里每一个姓氏都会对每一个姓氏有这样的一个姓氏趣闻，所以孩子看起来一点都不会晦涩，然后觉得这个可能百家姓离我们很远，其实不是，他会特别特别有趣，就大人看了都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没错没错。哎，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李姓，其实呢这套书的在编辑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的姓氏的起源哈。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吗？比如说还有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就拿这个李姓来说吧。当时其实他还有些姓啊，他可能是沿用祖先的，比如说官职名呀或者封地名，他这么延续，但有些可能就是赐姓，皇帝赐你的。然后这边很有意思的就是三国时代我们著名的诸葛亮了，丞相，然后他在平定南方以后就给一些就是当地许多没有姓氏的人就给赐姓了这个李姓，这也是一部分来源。 对， 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皇帝他可能还跪一些功臣，然后就是开始就赐姓，也会赐姓李，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比如说唐代的著名的将领李绩， 对， 他原来那叫徐世绩， 对对对 啊，后来赐姓李。 对， 那为什么把中间的世去掉呢？因为李世民他要避讳李世民这个名讳，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就去掉了世字，从徐世绩变成了李绩。 对对对，就当时在这个时期，应该是很多姓氏他都得到了这个李姓的赐姓，所以李姓当时就开始已经扩大了，人口数量就增加了不少。 嗯，对，哎，另外呢，其实这一套书当中也有很多的图片哈，是吧？啊， 对对 对， 对。那我们这套书当中的图片又是如何来选择、如何来确定下来的呢？ 这个图片其实，刚才跟古诗词一样，其实我们每次这个书啊，我们都会找很多很多相关的工作室来试画， 嗯， 然后其实就会定一个跟这个书的文字就是内容更贴合、有趣的一些，让孩子看的就是更容易接受的一些比较俏皮，但是又不失他的那种人文古朴风格的一些画。所以您在地图里边您就能看见这个，其实在迁徙的时候，它中国全景地图它会用小脚丫的形式告诉孩子啊，就是我的祖先其实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然后我从哪儿到哪儿，然后有挑着担子的，可能有做生意的，可能还有就是各种当官的，可能就是还是跟人物会结合，可能就会画一些历史名人的这些东西，就是可能都会跟历史结合起来。 那像这样的一本书哈，我们也说一说，那从开始创意到最后编出来花了多长时间？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主要遇到的这种比较难的地方又是什么呢？ 我们大概筹备了可能有两年之久吧，这本书。 哦，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姓氏的这种来源它比较复杂，咱们就是说各个大家说的都是众说纷纭嘛，我们会选择就是市面上普遍大家认可的一些观点然后来写，所以这个收集这个资料是很麻烦的。然后包括他的迁徙，这个也会看到其实各家说法不一嘛。 对。 然后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就是市面上普遍认同的一些观点然后纳入这本书。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会跟某一些地方不一样，那就是说那个就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我们可能会选择大家或者是很多专家研究过的， 对， 这么 就尽量是选择这种成为了通说的这样的观点， 对对对对 对， 对， 是吧？这块我们又就是不是也得找一些专家学者去让他们来把把关啊，让他们来最终确定一下呢？ 这个因为我们找的时候就已经资料就是找的是权威专家的那个他们出版过的一些文献，所以最后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刻意再去找专家来再去审读了，因为我们选择就是资料的时候就已经很权威了。 嗯，对。另外我还发现呢，我们在这个介绍每个姓氏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这个姓氏的汉字的演变。 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 对， 对， 这块我们是怎么考虑的？ 这块啊，就觉得因为姓氏本来就是很古老，所以说我觉得每个姓氏可能小孩子会不会想最初这个汉字是怎么写的，怎么来源的，所以他就跟那个从甲骨文开始能找到的我们都去找一遍，然后我们去查相关的资料，把每个姓氏从甲骨文、金文这些如果只要是有的我们都会收录进去，让孩子去看看，哎呀，原来我的姓氏汉字演变是这么有趣的。 嗯，的确是哈，其实这汉字的演变真的很有趣，不光是姓氏。 对， 我们只是以姓氏作为例子，我们大家如果研究这个中国古典的古代的这样的一个文字演变的话，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为大家介绍了两套书哈，其实都是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和我们中国的地图有着直接关系的。这两套书大概哈都是面向多大岁数的孩子来准备的呢？ 我的这个百家姓吧，其实6岁以上跟父母亲子阅读没有问题，然后7岁以上吧，他上小学了嘛，识字量增大了，其实自主阅读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其实说我们的书是6到12岁，其实我觉得我书是6岁到成人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对， 对， 对， 对， 只是说它的形式很可爱，就很接地气，语言风格特别有趣，它并不枯燥，也不会觉得其实你大人比孩子懂多少，你看你会发现其实你跟孩子是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的。 对对，因为这里面很多大人可能也不知道， 不知道 啊，看着也挺有意思的。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呢还非常通俗易懂哈。 对对对对， 容易接受，是吧？ 对对对。 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跟着古诗词去旅行，其实也是非常适合这个亲子阅读的。 对对对对， 也是给孩子们准备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两套书哈，一套是跟着古诗词去旅行，一套是有故事的地图，我们的百家姓。好，谢谢两位嘉宾，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